这个我们上次呢看到五苓散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是七支四十二条嘛，对不对？那前面是讲到人干喝水不要给他喝太多，后面讲到五苓散的第一个主症的主症主，对不对？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对不对？这都是很重要的主症。那接下来呢四十三条我们上次也带到过一次，就是太阳病发汗以脉浮涎烦渴者，五苓散主之啊。那宋本是写脉浮数，但是脉浮数是一个很糟的辨证点，所以脉浮涎是对的。那这个脉浮涎烦渴，我们上次有跟同学提到一下，照理说浮脉是太阳脉，涎脉是少阳脉，对不对？那少阳病是怎么样的状况？我们说足少阳胆经之病，这是以看不见的身体的胆经而言的。可是足少阳胆经的病往往有看得见的身体的部分，就是所谓的三焦淋巴的部分。也就是当我们说这个少阳病的涎脉哦，我们是可以说少阳这个肝胆区块它是春天之气，所以脉比较涎。但是讲白一点，其实啊，当一个人淋巴不通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所谓的痰饮脉，所以就会涎。所以呢，这个如果一个太阳病，他身体的水代谢，他的不通的位置刚好在淋巴的时候，他就会产生那种浮脉，因为这整个水不通这件事情是太阳病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说太阳病，我们学到现在发现张仲景在太阳篇里面教我们好多调理人的水分的方法，对不对？就是整个水的调节出现问题，它可能是一个太阳病的框架，所以它的脉是浮的。可是呢它不通的地方是淋巴，这个三焦水道这个地方不通，那它就里面夹杂了一个少阳病的问题。那个当然真正的少阳病那是用纯粹的涎脉，那是用柴胡汤啊。那现在是太阳病里面不通在少阳里面，所以是太阳病中的少阳病，那脉就是什么浮涎。就你把它说哎，桂枝汤的脉麻黄汤的脉啊浮起来是一片的，那我现在就觉得我这个脉啊浮起来的时候拔起来它是有一点哎，中间带有一条好像有一条中轴那个样子。那这样子的脉呢如果又加上烦渴，那烦渴就是会让你觉得怎么样啊，好像嘴巴热烘烘的，喉咙热烘烘的，好像口水都不够这种感觉，那就更证明是水道不通，所以水上不来嘛，对不对？所以就可以开五苓散。那这条在理论上面跟临床的实际上面都没有什么问题了。他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就是同学学完之后回去不要几天，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想起来了。就这一条是很容易忘的条。那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有一天我们啊这个感冒的时候啊觉得哎，已经吃了桂枝汤了，怎么脉还是有点浮，人还是不舒服，然后呢就觉得哦，再吃一次桂枝汤，就又吃一次桂枝汤，就觉得啊、哦、怎么越来越渴，这个人好难受，然后呢最后你才发现说啊，原来是这条的脉不是真正的浮脉啦，是浮中带涎的啦，应该是吃五苓散才对的啦，吃错药了啦。当你经验过这样一遭之后就再也不会忘记了啊。那如果你没有经验过这一遭的话，代表你这辈子也没有发过这个病，那就不用记得也就算了啊。所以两方面来讲都没什么啊，都还蛮好的。所以这条就是临床上有没有有啊，但是要记得它可能就是你以后病过一次就会记得了。不然这一小条同学你觉得你有可能接下来的岁月里面都还记得它的举手好吗？有吧？还是有啊？我没什么把握，我觉得我这条已经读到不知道第几遍了，到今天好像还是第一次见他一样。然后甚至我前一阵子也是生这个病，然后吃错药啊，但是现在看到他只是觉得心中有颇多的悔恨啊，但是还是没有把握继续记得他啊。就是这种被打入冷宫的条文真是要死了。那这个那接下来呢，这个四十四条，在这个伤寒汗出而渴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那这一条呢宋本没有小便不利四个字。那宋本没有小便不利这四个字啊，其实还蛮让人感到伤脑筋的。因为伤寒汗出而渴 就要人开五零散，好像没凭没据的，对不对？因为汗出而渴，你说有一点像是温病，有点像是太阳转阳明都有可能啊，所以让人觉得那五苓散开起来怪怪的。那桂苓粉这样一改啊，汗出、口渴、小便不利，那主症况就非常漂亮，那就果然是开五苓散的。可是呢，他就写说这样子就开五苓散，那怎么样就不开五苓散呢？这个人如果不渴的话就不开五苓散，那这个不渴就不开五苓散而开这个茯苓甘草汤。那这个茯苓甘草汤呢，我们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茯苓甘草汤是中焦的水的问题，五苓散是有牵涉到全身或者说下焦的水的问题。如果你的水只是停在中焦，你的下焦没有问题的时候，那你就不需要靠泽泻之类的药把这个水转上来，对不对？所以你就不会渴，所以证明说你只是中焦问题，所以就不用下焦药，所以就苓桂系用一用，然后呢用生姜把这个中焦的水气能够逼散，这样就好了。那这是一个说法啊。那你说汗出不渴小便不利是用茯苓甘草汤，这样对不对？是对的啊，因为要利小便这件事情是不是有苓桂来帮忙气化，对不对？张仲景苓桂组是用来帮忙气化的。那如果你说不用苓桂的小便不利，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真武汤或者是桂枝去桂加苓竹汤啊。那个东西是水的那个阳气不够的问题，或者怎么样，就真武汤的阳气不够，那个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那个苓芍竹苷结构是那个水啊在胃那边下不去，要用芍药拉下去，那个也不关系到膀胱的问题。那所以呢，如果你是我们渴跟不渴对举，这个汗出不渴小便不利，那就是用茯苓甘草汤，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代表这个问题是在中焦，所以它不会渴，所以你用生姜把中焦的水让它能够代谢下，把它能够逼散啊，被身体吸收，这样就可以了。那但是呢，我们历代用这个茯苓甘草汤的时候，其实茯苓甘草汤也就是苓桂甘姜汤嘛，就是生姜甘草搭上苓桂结构。那这个我们用这个苓桂甘姜汤的时候呢，其实还会搭配到另外一条，就是同学不用翻啊，就是在11至76条的地方，就后面还有用一次茯苓甘草汤，它是治疗什么呢？治疗厥而心下悸，就是如果一个人厥，手脚厥就是手脚冷嘛，如果一个人手脚冷，然后呢他的心下悸，就觉得心脏跳动的时候好像你的胃这个地方啊会因为那个心脏跳动被扯到，有那种碰撞感，好像心跳跳一下的时候就波动波动会碰到你的胃。那心下悸是什么理由？是因为你的胃比较胀大嘛，你的胃胀起来，所以你的心脏跳动那个空间都好像顶到一样。那这样子当然你就是要用茯苓甘草汤把胃里面的水排干净嘛。那所以通常呢，我们临床的时候啊，都会用心下悸拿来找茯苓甘草汤的主症，这样比较好找。那这个11至76条就是讲说，你必须要先治他的这个心下悸，不然的话呢，如果你用了发汗或什么方法的话啊，就是会让这个人受损，然后之后你再喝水的话呢，就会开始拉肚子，就是他有一个那里的这个用药的逻辑了啊，他是。这个他就说你必须要先吃茯苓甘草汤把胃里面的水退掉，然后再用别的药去治他的手脚冷，不然的话你一喝到水的话，你的胃根本撑不住那个水，你就会开始拉肚子。那茯苓甘草汤因为有这样一个论点存在，所以我们临床上用茯苓甘草汤是治什么呢？是治这个一个人他会主观的感觉得出来他的胃里面有一兜水，就有些人他动一下都会觉得胃里面有一兜水在那晃荡晃荡在里面晃，那这样的一种症状呢就是茯苓甘草汤症。所以心下悸是一个主症，或者是说我们胃里面所谓的正水生啊也是一个主症。那至于说 它完全标准的这个汗出不可小便不利，反而在临床上面变成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状况，其实也是对啊，它这个原来的这个主症的抓法也没有错的。那这个肾水生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当我们胃的这个消化机能没有很好的时候，忽然喝到一些冷水或什么，大概就会发生了啊、哦。所以这可能对我们日常生活来讲不是很陌生的状态，那同学就记得一下，这个茯苓甘草汤就是专门治疗这个胃里面有一兜水胀起来的病啊、哦。那同学记得一下，因为就这类的方剂其实一路读来啊，很多主症都有一点近似，对不对？什么苓桂竹甘啦，什么茯苓甘草啦，什么这样子。但是你说它近似在我们学习上容易造成混乱吗？其实也不是，就是因为它近似，所以你可以把它分得出来什么归什么，那这样子用药起来哦，这个会用得更准。而且我常常说《伤寒论》这样一条一条读，一条一条用，都只是一个预备的功夫，就是当我们把这些每一条的它的用法跟理论都搞清楚，实用上都已经熟悉了，那真正临床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是会有自由的加减出现的啊、哦。但是这些基本功都要好，临床的时候才好自由的加减。那接下来呢，45条、哦、我们也是带过的，就是标准的这个水逆的病。那这个水逆的病是什么呢？他说一个人感冒啊，6-7日不解而烦有表里症。其实这个感冒已经拖到6-7天了，这个太阳经啊传着传着也传完了，所以他说我们上次讲到说是程应毛说到这个太阳的这个标本论啊，就是说到底太阳经会不会传入太阳府的问题。其实张仲景的这个文字就是有那种会让人家想到说好像就是传到太阳府的那种言论会出现了啊，所以也难怪后代会归结出那样的结果，那样的论点啊。那他就说他好几天了不解而烦有表里症，那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五苓散症啊，所以你就知道什么叫表里症。因为五苓散症他常常是感冒还没有好，所以他什么出汗啦，然后脉浮啦，这些所谓的表症是存在的。而口渴啦，尿不出来啦，吐啦，这是里症。所以就是说这个人他的感冒啊，就处在这样一个怪怪的状态啊，就是又有表症又有里症，这也是五苓散的特征啦，就是太阳的区块的水循环出了问题。你说他表症也是表症，说他是表症感冒对，可是你说他是里症的这个水运化不良也对。那他就说那这个人呢口渴啊，五苓散症可能会口渴的，可是呢喝水就马上就吐出来了，他说这是水逆，所以是五苓散。所以如果遇到水逆的情况，我们吃五苓散呢恐怕就一定要用那个稀饭糊啊来吞那个药粉了。那如果不是遇到水逆的，那我们五苓散要吃的话，你就用普通白开水吞也没关系了啦啊，就是其实五苓散那个吃法是比较针对水逆的时候使用的。所以这样就是，那其实我们现在谈到一个水逆，像张仲景的书里面有好多种不同的吐法啊，就是吃了饭之后会吐，或者是早上吃饭晚上会吐啊，那或者是先吐了再会想喝水啊，怎么样，就是有很多变化的，那以后都会慢慢学到。那我们现在学到的是一种是喝到液体的东西会吐，那这是五苓散症。那其实同学这个水逆我们想不会陌生吧。你像感冒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感冒的时候都会变成喝到一碗药或者什么就吐出来，对不对？那这是我们家常常有的现象，那同学知道这是要五苓散收摊啊，先把它水逆医好了才能够吃别的药。那接下来呢，他讲的是一个张仲景的小故事，因为讲说什么胃迟脉实，什么病人怎样怎样，这都比较是张仲景在写他自己帮人看病的时候的一些经验谈。他就说我去给人家看病啊，见到病人还没有把脉啊，那这个病人呢就两个手啊就这样按着胸口啊，那这个医师就说哎，你要不要咳咳看我听啊，就是听一下你是什么咳嗽嘛啊。那结果呢，医生叫他咳呢，那病人就不咳。那张仲景就说了一句非常阿 Q 的话，他 他说哦，那当然是他听不到吧，就是不敢说这这病人讨厌我或者病人看不起我，所以只选择的最没有伤害性的，是吧？因为他听不到啊，所以就没有咳这样子。那他就说，哎，我叫他咳嗽，他不咳嗽，是因为耳朵听不到。他说为什么会听不到呢？他说这个通常是因为发多了好几次汗，人虚了。那其实啊，张仲景的书里面提到聋也不止这一条啊。张仲景也会说，少阳病的时候啊，这个人的这个听觉也会受影响，所以绝不是说聋这个东西一定是对到这一条。但是呢，如果这个人发了两三次汗了，然后呢，平常的话都这样子在过日子了，那他就是心阳虚，那所以这个阳气不能到达头上，所以整个头上的五官的机能都变得很钝，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其实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你也会知道说，哎，明明是痰饮苓桂竹甘，为什么不只用茯苓跟白术就好，为什么要用桂枝？就是桂枝甘草组在里面，就是在把这个心血管里面的这个力量能够通上来嘛。那所以同样的像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耳朵聋啊，是用什么方来医啊？其实在我们发的医案里面好像就有用桂枝甘草汤的哦，因为这一条的症状插手自冒心刚好是桂枝甘草汤的主症嘛，然后病机张仲景又说是发了很多次汗，所以阳气虚了，所以头没有能量了，所以这样子的话用桂枝甘草汤还算是适当啊。所以如果你家有人生病，然后生病的人闲闲没事坐在电视机前面，对不对？你就发现那个病人这样子遥控器一直按音量加大15、16、17，你说够了吧，这怎么生个病看电视变那么大声。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开始准备桂枝甘草汤给他喝了啊，就是像日常生活可能会经验到的现象，你就问他一下你的胸口是不是摸东西把手按上去会比较舒服啊，他就如果他有这一类的身体感的话，你就可以考虑可能是往这个方向开药。那接下来呢，这个发汗后饮水多必喘，以水灌之易喘啊，这是我们陈助教不当兵的方法嘛，是不是啊？就是出去跑，就他本来就有气喘病病史啊，然后还插一个这个，就是因为气喘病好像要挂多少次急诊才能够不当兵，他就插一次。然后呢，就那时候有好像有个人是我的学弟，他的学长啊，看到这条就说，哦，那你就赶快去吃麻黄汤发汗，然后麻黄汤发汗完之后就还去吃西瓜啊，然后就可以发气喘了。然后反正我问他们说怎么样，然后后来陈助教好像不是用麻黄汤，好像是跑操场还是什么，就跑到全身都是汗，然后就灌冷水啊，然后就开始气喘了，然后就去赶快去挂急诊啊，就喘了喘了，人工气喘。然后呢，就不用就当兵，只当了12天嘛，就这样子。那所以呢，就是等一下，我现在讲已经不像在教医术了，然后讲反调了，就是教你怎么制造疾病啊。那这个但是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定理，就是当你发完汗之后，你的脾胃是比较虚、比较没有阳气的，所以对水的这个代谢机能是很弱的。那古时候的人说饮水啊，可能也不一定都是喝到热水，所以呢，如果喝了多的话，脾胃不能把这个水代谢得很干净，它就会弄到你的肺这个地方都是湿气，那就会产生这个喘症。那这个以水灌之啊，这个灌字的话到底是说把那个病人的头掐过来然后把水倒进去叫做灌吗？我想不是，那可能是古时候那个喷水疗法，就在是那病人让喷一口冷水之类的做法。那如果是喷在皮肤表面的话，那他皮肤跟肺也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嘛，所以肺也会受到寒的刺激，那这样子已经阳气不够的人哦，就很可能因为这样而发喘。那如果同学你们自己是家里头谁啊，是有得过气喘病的或怎么样的话，那你就要自己知道怎么样会容易气喘发作，就要稍微保养一下嘛，啊，就是不要又出汗又喝冷水啊之类的，就是这些还是要晓得一下。那那我 讲这一条的话，它是一个教我们保养的原则啊，那同学日常生活中就遵守它就好了。那接下来呢，有一个48条，他说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他这个发汗之后喝到水药不能入口为逆啊，这个地方其实历代的注解就已经分成两派啊，有一派是说这是在讲五苓散症，这是水逆；那有一派是说这个东西不一定要是五苓散症，它呢，因为发汗之后可能脾胃会虚冷啊，那所以呢，脾胃发汗之后这个脾胃太虚冷了，就会变成消化不动水药了。那因为是这样子，已经脾胃虚冷的状态，所以如果你还给他再发汗的话，他就会更虚，对不对？那更虚的时候就会怎样？就会吃不了东西啊，就是会吐会拉的，就是整个消化机能都坏掉了。那所以呢，在这里可能就是要我们知道说，有可能就是要我们知道说这个，如果一个人啊，发汗之后变成胃口很糟糕很糟糕的话，你就要注意可能这个人经不起第二次发汗了。那这个基本的原则要知道，就是等于是我们要拿一个人的胃口当做他感冒的时候一个身体是不是还在正常范围内的一个指标。那如果他发了汗之后就一直吐或怎么样，那你下一个动作就要非常谨慎啊。那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地方的这样子的这个症状呢，其实等于是为下面的这个栀子豆豉汤开头，就栀子豆豉汤它是什么，吐下之后啊虚烦不得眠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虚烦是什么东西呢？其实这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点啊，就是栀子豆豉汤，我想我们下一堂课可以很轻松的就把他们一系列的汤症都讲完。因为栀子豆豉汤呢，它的病机还蛮简单的，主症更是好抓，就是它的这个病机哦，就好像说人的心脏是一个火脏嘛，心阳是要往下降到小肠的，那肾脏是一个水脏，这个肾里面的水气也是要上来的，那理论上是心阳降到小肠，小肠火变命门火，命门火蒸动肾脏水气，肾脏水气上来然后浇灌全身，然后让心不要过热，这是一个美好的状况。可是呢，在感冒之中或者在杂病之中，有时候会遇到一个现象，就是这个肾水啊要上来，心火要下去，然后刚好不知道为什么两辆车走进同一个很窄的巷子，然后就堵到了，就它不成这个圈圈状循环，而是刚好在同一条车道这样对面撞上，那水火是怎么样不容啊，所以就杠到了。而这个水气跟火气杠到的地方呢，又是没有具体的肉体器官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心中。那杠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胸口一阵闷乱。那加重点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说心中懊恼，就是这样的不爽不爽的，这样胸口就觉得很不爽。那位置呢，就好像在人的肉体的那个食道的位置。那你说食道出了什么，有什么病不知道。那多话说回来了，日本人啊，就是食道被灼伤的时候就吃栀子豆豉汤也会好啊，就是他的那个主症的推扩是蛮好用的啦。但是这样一个杠到的感觉，那所以你说他这个烦啊，张仲景称之为虚烦还真有道理。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阳不胜阴，也不是什么太热，都不是，就是阴阳之气在身体里面杠到了，所以要用到一个很特别的药啊，把这个心火能够导引下去，让它跟肾水能够对穿而过啊，就是这个栀子豆豉的结构。那栀子豆豉的结构，因为它主症非常好抓，所以虽然不是每一种失眠都是栀子豆豉汤症，但是如果你的失眠是栀子豆豉汤症的话，你一定抓得到。就是这个人睡觉睡不着，睡不着的时候觉得胸口这一坨乱不爽一把的，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我有啊。那桂林本是用栀子干姜汤，宋本是用栀子豆豉汤，那我的经验是两个方都可以用，都很有效。那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失眠呢，就是用这个。但如果你胸口没有这种不爽的感觉，可能就会打不准了，就是别的汤剂了。那就是我们后来的用来教心肾的药还很多啦，比如说远志把肾水打上来，然后菖蒲把心火打下去啊，就是 互相开机关枪的打法，那还有一个黄连降心火，肉桂补命门火，这是什么？也是交心肾的方法，对不对？这有很多，但栀子豆豉汤是一个很古老的交心肾的方法，然后它的那个原理跟主症扣合在一起的时候，会觉得蛮有意思的。而当你的失眠是栀子豆豉汤症的时候，的确就是栀子豆豉汤特别好用。那这些呢，我们就下个礼拜再来谈啊。